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1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揭牌，双十二来临，一波剁手高峰又将到来。英国卫生安全局近日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传播性更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揭牌，曾经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将实现转型升级。今年7月，丰台区与中关村发展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着眼未来首都功能布局，着眼展示中轴线历史文化价值，着眼引领带动南部地区发展，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落实减量，共同打造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大力推动大红门地区转型升级，打造南中轴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加速推进高端产业向南中轴地区集聚发展。昨天进行的中甲联赛中，北京的两支球队双双遭遇了失利，北理工0-3负于南京，北体大1-2输给了四川九牛。详细内容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昨天中甲联赛继续进行，北京的两支球队进行了阵容的大面积轮换，最终北理工0-3输给了南京，已经16轮不胜，北体大则是1-2负于了四川九牛。由于已经进入了保级附加赛，所以最后3轮联赛北理工开始让主力进行轮换，派上了更多学生球员。上半场北理工顶住了对手的攻势，战成了0-0的平局，但下半场明显在个人能力上和对手有着较大的差距，被南京连续打进了3个头球，最终输掉了比赛。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队3个头球的失球也暴露了在防守高度上的不足。 确实是对方这个在身高上确实对我们有压倒性优势，然后我们也是一直在平时训练中也在练习吧，一个是断圆，然后一个是1点的争夺，还有2点的这个争夺，但确实是对方确实是身高太高，可能是确实很多是无法弥补的吧。 至于学生球员的表现，于飞还是给了肯定，他觉得年轻的球员需要这样的平台来成长。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吧。然后，开局可能一开始稍微有一点点紧张，但是随着比赛进行，我觉得他们放开了。再跟他们一直在强调，希望能够这个把他们真实水平发挥到场上。也让这个他们的很多学弟可以看一看，他们这个学习好、踢球好，不仅能上大学，还能这个在这个职业联赛的舞台上能够展示自己。我觉得他们总体来说完成了这个教练组交代的任务吧。 另一场比赛中，虽然邹仲庭一度为北体大1-1扳平了比分，但四川九牛肖坤的进球还是让他们2-1获得了胜利。 继续关注新闻，双十二来临，一波剁手高峰又将到来。除了在电商平台购物，近年来直播带货异军突起，成为了另一主要消费渠道。然而主播营销套路多种多样，甚至假货横行、退款困难等问题都困扰着消费者。对此，北京海淀法院发布案例，提示消费者如何避坑维权。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你好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那来给我们说说直播带货中消费者要如何避坑呢？ 好的。和电商平台购物不同，直播带货的一大特点呢，就是主播的营销术。那么商品的价格、价值、品质等，全是靠主播的一张嘴来介绍，因此也有人称之为网络吆喝。那么在海淀法院受理的案例中，我们就看到消费者王女士在某珠宝店的直播间里看到了带货主播正在展示一条原价13000元的足金项链。那么主播称呢，将以年底的抄底价格1999元秒杀，且不停强调库存不多。于是王女士就非常心动，立即进行付款购买。很快呢，王女士也收到了这条带有足金凤尾链标签的金项链，可打开包装一看却傻了眼，这个链子呢像丝线一样细，且包装内附的这个贵金属制品的这个检验证书载明总质量只有2克多。那么王女士呢感觉自己被骗了。根据王女士的表示呢，她当时呢是 根据主播原价13000的这种表述，并且结合金饰市场平均的价格估算了一下项链的重量才决定购买的。于是呢，他就以珠宝店和主播虚报原价对消费者构成了欺诈为由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货并且翻倍赔偿。那么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就在于主播陈述的这个金项链原价13000是否真实。因为珠宝店在这个直播平台上的主播就是这个店里的员工，因此呢，这个主播在直播过程当中陈述引发的这种法律后果也应当由珠宝店来承担。而珠宝店在庭审当中呢，并不能举证证明涉案的这款金项链原价就是13000元。最终呢，法院认定这个原价并不属实，构成了这个欺诈，那么也判决支持了消费者王女士的诉讼请求。那么除了这种情形外，我们在案例中也看到，比如说像因为直播平台拒绝不适合7天无理由退货而引发的纠纷也非常多，以及网红因为虚假的宣传流量造假以及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这种情况引发的相关的纠纷。那么针对目前直播带货的这种乱象，法官还是建议消费者选择直播带货进行购物的时候，应当尽量选择那些规模较大信誉较高的这种平台和卖家。那么购买前呢，也是可以通过实体店铺和电商平台等渠道来了解产品的品牌、产地、性能以及价格等等的情况，理性的进行购物，并且呢提示消费者一定要注意购买痕迹和证据的留存。那么在监管方面呢，法院也是建议有关部门对于直播带货平台进行分级分类的监管，来帮助不同的消费群体进行产品甄别，同时呢也建议推行平台的认证机制来夯实平台的责任。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英国卫生安全局近日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比德尔塔毒株传播性更强。如果以目前速度继续增长，到12月中旬，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将占英国新增病例的 50% 以上，成为英国传播的主要毒株。英国卫生安全局发表声明说，对581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确诊病例的分析显示，阿斯利康和辉瑞疫苗预防该毒株感染的有效性要比预防德尔塔毒株感染的有效性低得多，但初步数据显示，在接种加强针后的初期，疫苗对预防奥密克戎毒株有症状感染的有效性似乎显著增加，达到70%到75%。美国疾控中心日前批准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加强针用于16岁到17岁青少年。按要求，美国16岁到17岁青少年完成第二剂疫苗接种，至少6个月后可接种一剂加强针。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说，鉴于疫苗保护效力随时间推移减弱，建议这个年龄群青少年接种加强针。目前美国约470万名16到17岁青少年已经完成全程接种，其中超过250万人接种第二剂疫苗已经至少6个月。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4摄氏度，北风4到5级。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去收听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福彩双色球12亿元派奖开始，一等奖特别奖每期安排2500万元，奖金总额5亿元，六等奖翻番奖，对单票金额超过20元的六等奖中奖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奖金5元，奖金总额预计7亿元。 以上为广告时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